以党时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这样看来，新余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是比较糊涂的。但他派出打仗的将领却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上级的压力，他还是带领军队出征了。大军到达铁岭后，李成桂并没有发动进攻，他另有打算。这位统兵大将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是一咬牙，一瞪眼，一跺脚，造反了。他带领军队打回了老家，废除了新余，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新人新气象啊，李成桂废除了高丽的称呼，这个新的王朝需要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庄严的使命落在了朱元璋身上，他经过慎重的考虑，取朝日先民之国之意，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朝鲜。从此这个名字成为王国的统一称呼，并延续至今。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伐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年号。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赐予封号。朱元璋和李成桂确定了明王朝和朝鲜和睦友善的关系，也立下了双方守望互助的诺言。后来的历史证明啊，他们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李成桂的建国举动及明朝和朝鲜和睦关系的确立，对后来明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今天的文化传播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事儿从何说起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一百多年后的1506年，李朝中宗继位。在他担任国王的38年里，有一位医官靠着自己的努力干出了一番事业。400多年后，这位医官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剧，是流行一时啊。这部电视剧就是《大长今》。那么看来，李成桂那一咬牙的决定实在是影响深远。朝鲜成为了大明的属国，北元呢也被打得奄奄一息，躲到沙漠里整天去吃沙子去了。强大的明朝终于平定了帝国的边界。自盛唐之后，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岁月，中原的政权终于不再畏惧游牧民族的进攻，一个庞大的帝国又一次屹立起来。他用自己的实力保证这个国家的臣民可以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可以不受干扰的持续发展。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此时大明帝国的内部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战争造成的破坏已成为过去，经济得到恢复，国库渐渐充盈。朱元璋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恢复了生机。朱元璋对此也十分满意，应该说他是一个好父亲，好祖父。幼年的不幸遭遇使他不愿自己的子孙受苦， 为了让继承人可以安心地统治天下，为了维持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他相信只要子孙们坚守自己创立的制度，大明帝国将永远地延续下去。但要保证皇位永远属于自己的子孙，还必须清除一些人。这些人包括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胡兰案的血雨腥风，他基本解决了问题。似乎一切都很完美，该杀的杀了，该整肃的也整肃了，就此结束了吗？不，不，还没有，还有几位老朋友需要做个了断。洪武25年，朱元璋杀掉了40年前为他算命的周德兴。这位已经被封为江夏侯的算命先生，终于兑现了当年的算卦结果：不逃不守，则不及。他确实无处可逃，也无法可守了。洪武27年，朱元璋杀掉了杨国公傅有德，一代名将就此陨灭。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蒲圩海战中立下大功的定远侯王弼。洪武28年，朱元璋杀掉宋国公冯胜，这位开国功臣也没有躲过一刀。杀吧，杀吧，为了帝国的将来，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年的伙伴一个个都被送走了，事情终于可以解了。对了，还剩下最后一个汤和。汤和是很懂事的，与胡惟庸、蓝玉不同，他一向对朱元璋尊重有加，而且他很早就看出朱元璋他的强大与可怕，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兵权，安详无话。其实朱元璋并没有完全赶尽杀绝，曹国公李景龙、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都逃过了朱元璋的屠刀，但汤和与他们不同，作为与朱元璋一同起兵的伙伴，他比别人更有影响力，更有威胁。所以尽管汤和已经不再掌兵，朱元璋还是去看望了汤和。当然这次探望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汤和的生死。当朱元璋看到汤和时，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当年英勇无畏的将军只能躺在椅子上，嘴角流着鲜血，支撑着向他行礼。汤和似乎也了解朱元璋的来意，他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眼神看着朱元璋，那眼神中隐含着祈求：陛下，难道你真的一个都不留吗？朱元璋懂得这种眼神的意义。40年前，一群出身贫贱却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为了生存和理想挺身而出，经历千辛万苦，推翻抱怨，建立了大明王朝。他们曾经憧憬过未来，也曾互相许愿以荣华相见。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有人死去，有人活了下来，而此时幸存者只剩下了一个站着的人和一个躺着的人。朱元璋不会忘记40年前的濠州城，一个九府长的身后跟随着一个谦恭的千户，几十年的刀光剑影和斧声烛影，当年的朋友都远去了，有些是为我而死的，有些是我杀的。 想来所谓孤家寡人就是如此吧。坦和活下去吧，那激荡岁月里英姿勃发生死共进的人们，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陪我走完这段路吧，我很孤独。送走了老朋友，朱元璋终于放心，大好河山将永远掌握在自己子孙的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之后发生了很多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却始终是正确的。烧掉梁公，杀掉走狗固然是好，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蒙古骑兵依然时不时地骚扰边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游牧民族不擅长耕地，一旦从统治者的地位上退休，想再就业就很难了。粮食、衣服、金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获得这些东西的最好方式只能是重操旧业，抢劫，这也是没办法，总得找条活路吧。朱元璋老了，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纵横千里的年轻人，长期的战争经历和繁重的公务压弯了他的身躯，消磨了他的睿智。且不说眼前这些打劫者，万一将来又出个蒙古第二，谁去抵抗呢？年轻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会空读兵书，战争不是儿戏，需要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李景龙年纪不大，可这个人除了是李文忠的儿子外什么都不是，而此时能带兵有经验的都被杀掉了，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可就如同以前一样，朱元璋总是能够想出解决的办法，他找到了一个极有军事天赋的人，这个人的能力足以完成保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忠诚是绝对可以信任的。此人就是我们下一幕的主角，朱棣。要说起这朱棣啊，咱们得从至正二十年说起。在至正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360年四月，根据这个可靠的情报，陈友谅呢即将率领大军进攻应天，那兵势是极为强大呀。毛产武将个个是人心惶惶，而就在这战云弥漫之时，一位身份卑贱的妃子啊，为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当然，这实在不是个生孩子的好事。很多人都已经准备收拾好行囊，打好包裹，干什么呢？准备散伙。没人顾得上这位母亲和他的儿子。那么朱元璋啊，照例去看了看，但也看一看而已。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命。那么儿子呢，已经有了三个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呢，也不少。在险恶环境中出生的这个婴儿，就是朱棣。而按照出生地属地原则，他应该算是南京户口啊。虽然他是城市户口，但他的这个出生环境啊，并不比当年的朱元璋好，因为至少朱元璋他爹以及他母亲全家不用担心脑子搬家的问题。一位传奇的地方啊，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从一生低谷开始。自古有云，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下。那么而对于这个婴孩而言，生于战火，死于征途，似乎就是他一生的宿命。这个朱棣的童年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度过的，他的母亲并不是马皇后。虽然《明实录》《成祖实录》中说他是马皇后之子，但种种的证据显示他的母亲另有其人，其身世呢 也十分神秘，我们将在后边呢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述说。虽然在他当上皇帝后改动了自己的出生记录，但这只能是骗骗后来的人。当年他是不可能拿这些歪脚的把戏糊弄朱元璋的。虽然朱元璋很忙，但儿子是哪个老婆生的，他还是心中有数。也正是因为他的母亲呐、身份低贱，并且非长子，从小呢，这个朱棣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待遇。当然，这是相对于他的哥哥朱标而言的。虽然朱标的母亲地位也不高，但他是长子，而且为人忠厚，很得朱元璋的喜爱。在洪武元年正月初四，即明朝建立的同日，就被立为了太子。而朱棣从小就被告知，自己将来只能做那个高高在上的继承人的臣子啊。当那个人登上皇帝位后，自己听到他的指令，也就是圣旨，必须跪下，并以虔诚的态度接受，即使这道指令是让自己去死，也必须服从，而且还得叩谢圣恩。凭什么的啊？就因为你早生几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随着朱棣的成长越来越明显。朱元璋十分注意朱标的教育，他为太子设立了东宫，而且派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宋濂来教导太子学业。此外呢，他还专门指派了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如太子有疑问，可以随时得到此二人的指点。这堪称当年最豪华阵容，天下最优秀的文臣武者都聚集在太子身边。在他们的熏陶下呀，这个太子受到了良好教育。反观朱棣就不同，他出生时父亲朱元璋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虽然他从事的是比较特殊的劳动造反，但在元末那无数的造反者中，此时的朱元璋只是一个小本经营者，过着有今天无明日的冒险生活，自然顾不上这个并不起眼的儿子。虽然后来朱元璋的环境日渐改善，身份地位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朱棣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优待。这是因为随着朱元璋档次的提升，他的老婆也越来越多，而其生殖能力也值得一夸。在没有他人帮助的前提下，朱元璋一生共生了26个儿子，10多个女儿。此外呢，他还收养了20多个养子。那么我们粗算了一下，这些人足够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如果朱元璋检阅这支朱家军时喊一声儿子，朱棣被叫到的几率啊，大概是40到50分之1。哎，何苦生在帝王家呀？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快点快点。 哎，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南依层层叠嶂、山林葱郁的骊山，北临逶迤曲转、似银蛇横卧在渭水之滨，高大的峰冢在微微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景色优美，环境独秀。骊山以它特有的温泉和风景而闻名于世。西周末年的周幽王与爱妾褒姒曾在这里演出了一场兴起烽火戏诸侯的历史悲剧，从而葬送了西周王朝。相传秦始皇生前在骊山与神女相遇，游览当中遇戏神女，神女盛怒之下朝他脸上唾了一口，秦始皇很快就长出了一身的烂疮。虽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但隐隐约约可以看出秦始皇与骊山似乎有些缘分，他的墓地也选在骊山之旁。秦始皇为什么特别迷恋骊山这块风水宝地呢？古人把墓地的选择看作是一件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大事，尤其像秦始皇这个企图传之于万世的封建帝王，自然对墓地的位置更加重视。他之所以要安葬在骊山之阿，据北魏时期的郦道元解释，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况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郦道元的观点受到学术界多数学者的肯定，不过也有学者提出过异议。持否定意见的一方认为，秦始皇陵选在骊山之阿，一是取决于当时的礼制，二是受依山造陵传统观念的影响。从风水角度来看，秦始皇陵也不失为一块理想的风水宝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兴起了依山造陵的观念。后来人们选择墓地，又特别重视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古籍《大汉园陵秘藏经》中就有“立冢安坟，须及来山蓄水”的说法。依山傍水被古人视作最佳风水宝地。至于这个观念始于何时，无从考起。应该说，秦始皇陵是依山傍水造陵的典范。秦始皇陵园南依骊山，北临渭水，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在秦始皇陵的东侧，也有一道人工改造的鱼池水。按《水经注》记载，鱼池水原来是出自麓山东北，水由南向北流，最后修建秦始皇陵时，在陵园西南侧修筑了一条东西向的大坝，坝长1000余米，一般宽40多米，最宽处达70余米，残高2至8米，它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岭遗址。正是这条大坝将原来出自骊东北的鱼池水改为西北流，绕秦始皇陵东北而过。此外，在陵园东侧，在川流不息的温泉水经过，由此不难发现，秦始皇陵的风水特点是南面背山，东西两侧和北面形成三面环水之势。依山环水正是秦始皇陵特意选择的风水宝地。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行徒70万，其土骊山危。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大诗人李白笔下，他讴歌了秦始皇的辉煌业绩，描述了营造骊山墓工程的浩大气势。的确， 陵园工程之浩大，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陵园工程的修建伴随着秦始皇一生的政治生涯。当他13岁刚刚登上国王宝座时，陵园营造工程就已经随之开始了。古代帝王生前造陵并非秦始皇的首创，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王生前造陵已蔚然成风，如赵肃侯15年起受陵，还有平山县中山国王的陵墓也是生前营造的。秦始皇只不过是把国君生前造陵的时间提前到继位初期，这是秦始皇的一点改进。陵园工程修造了39年，一直至秦始皇临死之际尚未竣工。二世皇帝胡亥继位，接着又修建了1年多才基本完工。纵观陵园工程，先后可分为3个施工阶段。自秦王继位开始到统一全国的26年为陵园工程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先后展开了陵园工程的设计和主体工程的施工，初步奠定了陵园工程的规模和基本格局。从统一全国到秦始皇35年，历时9年，当为陵园工程的大规模修建时期。最多72万囚徒来大规模的修建，基本完成了陵园的主体工程。自秦始皇35年到秦二世2年冬，历时3年多，是为工程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从事陵园的收尾工程与覆土任务。尽管陵墓工程历时如此之久，整个工程仍然没有最后竣工。当时历史上爆发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的部下周文率兵迅速打到了距陵园不足数华里的泗水附近，今临潼县新丰镇附近。面临大军压境、威逼咸阳之势，二世这位未经风雨锻炼的新皇帝惊慌失措，召来群臣商讨对策。他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向群臣发出为之奈何的哀求。这时少府令章邯建议，道已至，众将今发进献不及意，骊山徒多，请射之，受兵以击之。二世当即迎合，并让章邯率领修陵大军回击周文的起义军。至此尚未完全竣工的陵园工程才不得不终止。总之，陵园工程由选点设计、施工营造到最后被迫终止，前后长达38年之久，在我国陵寝修建史上名列榜首。其修建的时间比埃及胡夫金字塔还要长8年。秦始皇陵按照秦始皇死后照样享受荣华富贵的原则，仿照秦国都城咸阳的布局建造，大体呈回字形。陵区内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筑为寝殿、便殿、园寺、立舍等遗址。据史载，秦始皇陵区分陵园区和从葬区两部分，陵园占地近8平方公里，建外城和内城，封土呈4方锥形。古埃及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上王陵，中国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皇陵。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秦始皇陵更集中了秦代文明的最高成就。秦始皇把他生前的荣华富贵全部带入地下。秦始皇陵地下宫殿是陵墓建筑的核心部分，位于封土堆之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穿三玄，下铜而制椁，宫观百官，其器异怪徒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象灌输， 上句天文，下句地理，以人鱼高为主，度不灭者久之。意思是说，陵墓一直挖到地下的泉水，用铜加固基座，上面放着棺材，墓室里面放满了奇珍异宝。墓室内的要道机关装着带有利剑的弓弩，盗墓的人一靠近就会被射死。墓室里还注满水银，象征江河湖海。墓顶镶着夜珍珠，象征日月星辰。墓地用鱼油燃灯，以求长明不灭。秦始皇陵共发现十座城门，南北城门与内园南门在同一中轴线上，坟丘的北边是陵园的中心部分，东西北三面有墓道通向墓室，东西两侧还并列着四座建筑遗存，有专家认为是陵殿建筑的一部分。秦始皇集中体现了视死如视生的理智，规模宏大，气势宏伟，结构殊特。陵墓地宫中心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个，范围广及56.25平方公里，主要陪葬坑有铜车、马空、珍禽异兽坑，还有马厩坑以及兵马俑坑等。历年来已有50000多件重要历史文物出土。1980年发掘出土的一组2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鞍车，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型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细架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秦始皇陵地宫内有哪些珍贵的随葬品呢？千百年来由此引发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地宫飞燕就是一个十分迷人的传说。三伏故事记载，楚霸王项羽入关后，曾以30万人盗掘秦陵。在他们挖掘过程中，突然一只金燕从墓中飞出。这只神奇的飞燕一直朝南飞去。斗转星移过了几百年，到三国时期宝鼎元年，一位在日南做太守的官吏名曰张善，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一只金燕，他立即从金燕上的文字判断此物乃出自始皇陵也。这个神奇的传说有没有历史依据呢？近代有的学者著文指出，这虽然是个传说故事，但说明秦陵内的文物曾经流失于外，并且远达云南以南。至于说金燕制作精巧，不但好看，而且还能飞，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春秋时期，著名工匠鲁班已经能制造出木燕，在天空中飞翔，直飞到宋国的城上。几百年后，秦国的工匠能制造出会飞的金燕，这是可信的。那么，这个传说故事究竟可信不可信呢？金燕传说的辨物问题到此应该结束了。然而进一步来说，古代文人编造的这个传说故事在历史文献上有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呢？汉代有关的文献记载，在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述中有黄金为符燕的文字，显然两位史学大师记载的是墓内有用黄金制作的符燕，而古代文人很可能由此演绎和创作了飞燕传说的故事。战国时期，一些国君陵园的营造往往都少不了平面设计图，秦始皇陵园的营建按理也应该有平面规划图，而制图之前先要选择墓地。我们知道秦始皇执政于都城咸阳， 为什么陵园却要选在远离咸阳的骊山之阿呢？最早解释这个问题的是北魏时期《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他说，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旷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此说在学界沿袭千余年，并且被认为是最早的、最权威性的观点，而深信莫疑。《水经注》的解释单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无道理，然而仔细回味起来，秦始皇当年作为一个13岁的孩童，能否知道蓝田的美金与美玉还是个问题。即使知道，当年选择陵墓位置恐怕也不会按照一个徒具空名的国王个人意志来决定。所以这个问题似乎应从当时的礼制及陵墓的设计意图方面寻找答案。首先，陵墓位置的确与秦国前几代国君墓的位置不无关系。秦始皇先祖及太后的陵园葬在临漳县以西的芷阳一带，秦始皇陵园选在芷阳以东的骊山之阿是当时的礼制所决定的。因为古代帝王陵墓往往按照生前居住时的尊卑上下排列，秦始皇先祖已确知葬在芷阳的有昭襄王、庄襄王和宣太后。既然先祖墓均葬在临漳县以西，而作为晚辈的秦始皇只能埋在芷阳以东了。作弊上官若将陵墓定在芷阳以西，显然有悖于传统礼制。可见秦始皇陵园选在骊山脚下，完全符合晚辈居东的礼制。其次，陵墓位置的选择也与当时依山造陵的观念相关。大约自春秋时代开始，各诸侯国国君相继兴起了依山造陵的风气，许多国君墓不是背山面河，就是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甚至有的国君墓干脆建在山巅之上，以显示生前的崇高地位和皇权的威严。春秋时期的秦公墓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有的葬西山，有的葬在灵山附近。战国时期的秦公墓依然承袭了依山造陵的典范，而秦始皇陵墓造在骊山之阿也完全符合依山造陵的传统观念。它背靠骊山，面向渭水，而且这一带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整个骊山唯有临潼县东至马峨这一段山脉海拔较高，山势起伏，层峦叠嶂。从渭河北岸远远眺去，这段山脉左右对称，似一巨大的屏风立于始皇陵后。站在陵顶南望，这段山脉又呈弧形，陵位于骊山峰峦环抱之中，与整个骊山浑然一体。面对这样一座古老庞大的墓葬，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和猜测。是谁主持了秦始皇陵的修建呢？据推测，少府是主管建筑的，国家陵墓当由其管理。当然，最高的管理上级还是本相，只是本相日理万机，由少府具体操作办理而已。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少府一官是秦统一后命名的，在统一之前有无这一官职无从考证。但无论有无，肯定有一种机构专管宫廷的土木建筑工程，至于这一机构名称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那么秦始皇陵有多深呢？据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其穿三泉。《旧汉书》中对秦始皇陵的描述有以深以极，深极不可入之喻。有人认为秦陵地宫不浅也不深，书中提到的三泉无外乎人们经常提到的九泉之下之类。据《吕氏春秋》记载，浅则湖里扬之，深则集于水泉， 挤最深到泉水。在古代，由于受技术限制，要在泉水下施工实为不易，并且如果地宫位于地下水位之下，地下水长期渗透，定会使地宫遭受侵害。秦始皇及其皇陵的设计者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当然，这些都不过是推测，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当然，我们的疑问和猜测不仅仅只有这些。秦始皇陵就像一个大大的问号，等着我们去探寻未知的秘密。 清水清为水还，是谁泛舟湖上，万顷女儿一抹香，挽不住西山坠。 看天上的星星。 哼，你骗人。